保、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拜，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到文章会，寻出孤陋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同一个主题啊，或者有联系的相声作品。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听几个学唱类的段子。您比如说这里头有学越剧、学黄梅戏、学河南戏、学刘巧儿，我们一一为您播出。上半时段为您播出的是一对师兄弟刘文亨、刘文珍合说的学越剧。在这个学戏曲学唱方面呢，刘文亨的表演得到了侯宝林大师的赞誉。刘文亨虽然不是侯先生的门徒，但是在表演风格上和审美上，应该说刘文亨是优秀的侯氏风格的传人，不但艺术品格上有延续，而且结合他的自身条件有所发展。应该说刘先生说学逗唱俱佳，成为了文字辈相声演员当中的佼佼者。上个世纪中叶，越剧这个剧种从江浙沪飞向了全国，成为了流行剧种。喜欢越剧的观众听众很多，所以这道学越剧啊也是很受欢迎，我们从掌声当中也听得出来。 说话当中的音声应该注意， 哎， 尤其是唱方面更得注意音声和发音。 哦， 南方的音声那的确是很美。 是是， 不用说南方的地方戏曲， 嗯， 就是平常南方人说话都好听。 你瞧一瞧， 南方到了这个苏州了、上海、宁波 啊， 宁波人谈话最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宁波人说话的时候，您要注意，他有节奏感和音乐感。 什么叫节奏感呢？ 说话有板， 有节奏。 哎，他唱上讲究节奏啊。 对呀， 讲究板呢。 哎， 乌云在头上，欢龙啊，金桥转开板往东行。唱上讲板， 对， 宁波人说话的时候他也很注意节奏。 哦， 这是节奏感。 那么音乐感呢？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字啊， 嗯， 大部分竟是音乐谱子。 哦，有谱子。 宁波人弹什么话，弹多少话， 嗯， 全离不开那个哆来咪发嗦来西哆。 这几个字 写出来是1234567， 嗯， 说出来是哆来咪发嗦来西哆。 哦， 宁波人谈话里边大部分就是这种字。 是啊， 比如说给小孩起个小名儿， 起奶名儿， 没什么新鲜的。 嗯， 到了咱们北方，尤其是北京和天津， 嗯， 大部分这眼前的小名儿就这个。 都是什么小名儿？ 小三儿， 哎， 小二个。 对了， 铁球、铁蛋儿， 呵， 小嘎子、小栓子儿，像您这小名叫黑秃子。 哎，谁哪儿啊？我叫黑秃子干嘛？ 这是这个咱们北方差不离的小名。 哎，到了宁波怎么起啊？ 那就改了。 嗯， 这个孩子的小名叫来发， 来发， 最普遍的全叫来发。 哦， 大人一喊来发，孩子知道，哦，这是叫我了。 是， 可是光这一个名字占了俩谱子。 哪俩？ 一个来一个发。 哦， 写出来是二跟四， 哆来咪发一二三四， 这小孩的名字合算叫二四四啊。早 来发 来发， 如果说大人问孩子来发你干什么了，孩子说啊，干什么了，扫地了。 哎，扫地， 拿着把笤帚在扫地。 是啊， 那可这么两句话宁波人说出来完全是谱子。 哦， 哎，来发休息了。孩子一说啊，休息了，休了息了， 休了息了， 休了息了。 是啊， 说的是正字。我这儿扫垃圾了。 哎， 垃圾的圾，口音的关系变成息，休了息， 休了息， 写出来是五六七。 对，好， 这是一两句话。 那么话要多了呢， 谱子也多。 哦， 来发休息都来，熟悉都来，米熟悉都来，熟米熟悉都来，来米熟悉都来，能服都服的都舒服来，舒服反正服都来。 这说慢了，怎么那么乱呢？ 不过这个宁波的乡亲谈话，他有的字类似谱子。 哎， 反正不过人家说出来不像我这么严重， 不像你这么厉害， 听起来很像谱子。 是， 另外再有到了上海。 哦， 上海人说话很好听。 是， 人家谈话的时候注意发音和注意感情。 哦， 数几个数码的发音和咱们就不同。 是吗？ 咱们说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字。 人家说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码， 蛮不一样。 咱们说是红黄蓝白黑。 对呀、啊， 上海是红黄蓝白色。 你瞧， 五个字也不同。 好， 咱们的东西脏了叫洗一洗。 是啊， 上海不叫洗衣， 叫什么？ 打一打。 哦， 洗什么完全是打字。 洗手绢怎么说呀？ 手绢是打一打几的。 哦，洗大罐呢？ 大罐，大罐是打打嗓子。 哦，洗寸音呢？ 啊， 洗一洗的寸音。 哦， 这怎么说啊？ 洗 啊， 哎，洗寸音 啊。 我这意思你洗的还真全呢。 这没分了，这个 好，洗衬衣儿， 洗衬衣儿。 衬衣儿 啊， 那就洗衬衣儿。 好，日本这是。 衬衣儿啊， 衬衣儿。 衬衣儿是大衣大蹭塞。 哦，洗袜子呢？ 得全来了，这个 叫嘛？ 上海话洗袜子是打马子。 哎， 反正人家谈话这个发音就很美。 是啊， 南方人谈话都好听。 哎， 南方的地方戏唱起来尤其好听。 对了，更好听。 像近几年来我们北方的观众最欣赏的，最爱听南方地方戏有一种 什么， 就是浙江的粤剧。 哦，粤剧 很多人都爱听。 对，咱学一学的粤剧怎么样？ 学一学乐器。 哎，先学他一点。 不过这个大家的鼓掌是鼓励我们。 哎， 我们尽量把它学好。 对， 至于说有一些个字的发音和嗓音条件不一定完全和人家粤剧演员一样。 是， 另外说咱们老家就是此地人。 哎，北方人， 都是北方人。 是， 咬人家南方字一唱的时候比较困难。 对喽， 咱们就尽量把它学好。 哎， 同时咱们就学一出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粤剧的戏。 哦，什么戏啊？ 两腮不打是银的。 哦，这戏我知道。 这是 俩腮帮子住那船上。这戏名知道，内容我还不懂。 内容你不懂啊？ 啊，你懂。 甭说你不懂，我都不懂。 你不懂还说个什么劲儿啊？ 哪位您听过这戏？俩腮帮子住一台上， 说了半天对不对？ 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俩腮帮子。 哦，梁祝啊。 哎，梁山伯是两腮子。梁山伯与祝英台。 哎，这戏可好啊。 咱们从这里面最精彩的一个片段开始。 用哪开始？ 楼台会。 楼台会的剧情怎么回事？ 剧情是这样。 哎， 祝英台由杭城回家日期不久。梁山伯也来到了祝家。 是， 山伯到此一则访友，二则为了求亲。当和英台一见面的时候，梁祝两个人是小别重逢，惊喜交加呀。 哦， 一见面的时候，英台叫他。 小孩动作还表情。 两兄。 他一叫梁兄，梁山伯一想，你跟我叫梁兄，我跟你叫什么呢？是想当初我们在杭城读书的时候，你我是兄弟相称。 是， 可是那个时候的你是一个书生的打扮， 哎， 现在呢？ 什么毛病现在？ 英台，现在你的打扮可不同了。 我的打扮怎么不同啊？ 现在你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哇，青青， 想不到而今嘛，你会是天真美貌，如花似玉了。 你瞧我这么漂亮嘞，如花似玉。 呵，瞧这位 啊， 瞧您这模样，您还如花似玉 啊？ 我们纯粹烤山芋， 不像话吗？啊， 这是说祝英台，没说你。咱们这位听着还美了，过我这么漂亮了。 是啊， 众位上演，您哪位见过祝英台有这么大个腮帮子？ 提我这干嘛？ 那您这 怎么有的是吗？ 这位倒不错，天庭饱满，底阁四方的， 这都挨不上这话。怎么回事啊？ 花英台， 哦，说祝英台。 你现在是个小姐的打扮，我跟你叫什么呢？ 啊， 我再跟你叫弟弟不像话了。 是啊， 他就问上了。 问什么？ 哈，你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是兄弟相称，至今嘛，你又是保安打的，我还是称你爷弟，我还是称你爷妹。 我倒不明白，什么呀这是？你说的这什么话？ 现在我跟你叫什么？ 哦，叫嘛？ 是叫弟弟还是叫妹妹？ 是。 英台说了，两兄，在杭州读书的时候，我是女大男长，你我是兄弟相称，如今你我要兄妹相称。兄妹相称。 哦， 两兄亲上楼的。请您上楼吧。 上楼台。 哎呀，不过问是一枚情，还是贤妹情。 你想想， 倒在楼上一座，英台问他，啊，两兄，你的路过，万事在地到此。 什么？ 您是路过还是特地来的？ 哦， 梁山伯就说了，一枚啊，我是在地到此，一来一生不打的问话，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 就是看一看你们家的九妹。 哦，瞧一瞧九妹。 英台一听，九妹， 好，那学一学的唱啊。 是啊，那一日西塘都上送你归，你是家有小菊妹，上天上面做的妹，与兄弟得的登门就亲嘞。唱完了可就说了。 哦，说什么？ 啊，爷们侬晓得嘛，我来求亲嘞。 什么？ 这是说英台我来求亲了。 哎呀，你这抢亲呢，这是有这样求亲的吗？啊， 梁山伯的心情太激动了。 还激动就这模样？ 太激动了。爷们侬晓得嘛，我来求亲来的呀。 哦，是。 英台一听说求亲来，我给你带去。 什么这是耍吧什么的啊？ 祝英台一听说求亲来，他难过呀。 那难过怎么还来这的难过？ 一难过往后一退，不拿手，这儿一扶楼上那柱子呢。 我说那柱子啊， 趁劲让您赶上了。 我怎么赶这个？ 英才一听说求亲，马上就回忆起来了。 哦， 梁兄，我很对不起你。 是是， 您说求亲来了，想当初我在书房的时候，我曾经托师母做了大媒。 是， 我把玉扇坠给了师母。我回家的时候你又送我十八里香送我到长亭，我在长亭以上亲口许九妹，九妹就是我，我是九妹，当时您可不晓得。到了今天您来求亲来了，我对不起你，因为我父亲把我的终身大事许配了别人，许配给了马家，我对你没有话说了，我跟你说什么好呢？我的心里太难过了，我的精神太苦恼了。 啊！怎么老这一惊一乍的？ 怎么 啊？ 这是祝英台难过。 哎，难过就这味儿啊！难过干嘛？熬耗啊！ 太伤心了。 哎，难过。 他把这个事情一说完了以后，梁山伯一听，你已经许配给了马家了， 是 自己一切的希望和理想完全破灭。 小姐。 当时就把御扇坠拿出来了， 哎， 交给了英台，给你吧。 嗯， 递扇坠的时候一口闷气，口吐鲜血，末头要走，英台问他， 梁兄，你上哪儿啊？ 我洗澡去，我。啊，洗澡去。 这句话多可气 啊！ 哪位您见过梁山伯洗澡？哦， 你问梁山伯呀？ 问梁山伯， 认为你问我了。 今天您走了以后，今天您走了以后，什么时候再来看我来？ 我下礼拜来。怎么样？ 怎么还是你呀？ 谁呀？ 梁山伯呀？ 还是问梁山伯呀？ 啊，没问你呀。 哎，我认为是我是梁山伯了。 您这意思是？ 我给您去个角啊。 去个角儿， 我来个梁山伯， 来个梁山伯， 你来个祝英台， 别着急 啊！ 您要打算来这个梁山伯，来这个角色没关系 啊， 咱慢慢就能学到那儿。 那行， 现在咱们先说这一点。 对， 您走了以后什么时候再来看我来？ 嗯， 梁山伯说，我希望再来看你。 是， 回家去养病，病好了马上来看。 哦， 恐怕我是好不了了，我要死了以后就埋在胡桥镇。你到胡桥镇看我的坟去吧。 你瞧瞧， 英台一听这个话心里头难过呀。 是啊， 跑过来安慰他，您回家好好养病。 哎， 活着的时候跟你到不了一起，死了以后梁祝两个人还要成为夫妻， 这个爱情多么坚贞呐。啊， 祝英台下定了这个决心以后，当听到梁山伯死了 啊， 马家的花轿来到了门前，英台说什么也不上轿子。 不上轿太对了， 朱公远在旁边催他上轿子。英台说让我上轿也行 啊， 我得穿着孝服给梁兄去上坟， 有条件 然后再去马家。 对， 朱公远一听不答应。 那祝英台怎么办呢？ 祝英台马上要胖死。 是， 哎呀，当时祝了头一看， 你说祝老头了。 对了，住了头了， 住了头吧。 住了头一看坏了，你一碰死我跟马家怎么交代？ 对呀， 就答应英台坐着花轿先给梁山伯去上坟。 好， 英台坐着轿子来到了胡桥镇这溜，小丫鬟银心跟着轿子来的， 是 一看到了就说了，喂，丁下来小姐，来自一师傅饺子，请小姐吃饺子。 哎，这句话我懂， 这是 请小姐吃饺子。对不对？ 这什么节骨眼了还吃饺子？ 你不说的吗？吃饺子吗？ 请小姐出轿子。 好，我听说吃饺子。 这位竟见你们吃了。 哦，出轿子。 英台一听说到了 啊， 马上给轿帘掀开了一看，难过。 是啊， 前两天梁兄很好的了，到我家去看我， 嗯， 今天就死去了。 啊， 下了轿子猛扑过来，来到了近前，手扶石碑大放悲声，哭嚎啕， 哎， 泪水不亚如断线珍珠。心里头好像万把钢刀刺如肺腑，哭着哭着忽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唰一道力闪，咕噜一个沉雷，把坟劈开了。英台一看坟裂开了，马上扭转身形，一跺脚，提着腰，一个箭步，哼，跳下去了，下去。 这都不像话，这个 先打住吧，你说的不是祝英台啊， 这谁？ 这黄三泰，这是哪儿？你低着腰一跺脚，先哪儿去？ 不是、啊、我是说英台这个动作很快 很快，这是瞎特，这是像话，反正够快， 反正一看坟一裂开了，马上就跳下去了。 哎， 跳进去这个坟，哎，紧跟着并上了， 并上了， 马上天也晴了。 哎， 呵，风和日丽， 多好啊！ 坟的四周出来一片红花绿叶带青草， 万紫千红。 从花丛里面飞出来了一对蝴蝶，上下飞翔、嗯、 啊！这里头有意义啊！ 这说明什么？ 象征着获得自由了， 说明梁祝两个人 到在一起了， 实现了理想。 哎， 观众看着这儿特别高兴。 是啊， 可是当祝英台在坟前扶着石碑、嗯、在哭的时候唱那个悲调的那功夫 啊， 那观众听着心里可难过。 哎，越剧悲调不好唱。 哎，悲调唱起来比较吃功夫， 咱学一学这悲调 啊， 咱学一学这悲调， 学一学这悲调。这个既然学这点嘛，还得要求您来帮忙。 我怎么样？ 刚才您不是说打算来个梁山伯吗？ 啊， 这回您这机会到了。 哦， 您来梁山伯。 对， 我扮演的祝英台。 好， 咱们在这点给大家学的越好越像。 哎，越精彩越好。 怎么样？ 对， 咱就来了。 来来， 您对梁山伯这角色有意见没有？ 有什么意见呢？ 没意见， 为大家服务嘛。 咱开始学。 来， 祝英台坐着轿子给梁山伯来上坟，来到坟前一看， 啊、不， 梁山伯这， 你先别忙了，我去谁呀、啊？ 你去梁山伯呀、啊？ 我去梁山伯，怎么给梁山伯上坟呢？ 啊，对，是你去坟里那个， 棺材里那个。 啊，对了，死的， 哎，去活的 啊， 活的， 去活的 啊！ 好家伙，就您这模样，去死的这还勉强呢。 来了这阵 您 啊， 您还去活着呢，您还， 咱就学一学这悲调。 哎，就学一学这个悲调。 哎， 咱可要学了。 来来， 为学之前有两句话和亲爱的观众来说一下。 哦， 就是希望大家马上给手绢都拿出来好了。 掏手绢干嘛？ 盯着擦眼泪。 你唱得这么悲呀、啊、 叫您听着太难过了。 我 嗯，即使我那个杯子调子一唱出来，您一难过现掏手绢来不及了。不是， 是啊， 对吧，掏着手绢先预备着。 您想想， 您听我那个杯调颤颤巍巍哆里哆嗦的那味儿一出来 啊， 没有别的 啊， 希望观众您给我鼓一鼓掌。 鼓掌干嘛？ 哎，这是鼓励我的情绪嘛。 哦， 咱们观众要是越鼓掌我哭得越厉害。 你是唱的越悲， 那学起来就越像。 那行了， 越要逼真。 对， 不要忘了鼓掌。 行行， 那么现在同志们有的手里面拿着东西，请您马上放下好了 啊，没那么麻烦的。 准备鼓掌， 咱来来。 开始学。 两兄啊，三四娃，七宗神佑真家女，谁知晓谁巧为雕乌鸦叫，谁知我们一声笑。 这是来劲儿的这位啊。 昏的来言辞，谁知晓飞到你我的头敲啊敲三次，忘啊大红花到地家呀，谁知道我是谁是的来一场 啊。你哭得怎么那么委屈啊？啊， 别提了，我皮包丢了。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多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为17.7度，预计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近两日维持高温，空气也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不过午后气温较高，紫外线较强，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暖脊影响，气温高，日照强，气象条件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中臭氧的含量较高，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气温在36度到20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炎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显脸，不必太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不得文章味，学徒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拿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请您听3段学唱。学唱戏曲啊，这是相声演员必备的素质。那么我们请您听听名家名段。首先请您欣赏的是学唱黄梅戏，由相声名家刘洪仪、李嘉存表演。 你就拿咱北京来说，这些相声演员也经常在一起探讨， 互相学习。 哎，您得拿我们两个人之间也得互相学习。您看李嘉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向他学习。 您这客气。 哎，不是客气，首先我得学习你这种精神，勤奋好学，力求上进啊。 这不是捧臭脚的吗？这我勤奋好学， 我这跟您客气客气。 是我没有 真是这人确实好学。 嗯 啊，为了使自己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 嗯， 自己上大学。 嗯 啊，您看我们这儿有好些相声演员上大学上一所 啊， 戏曲学院学习学习， 学艺术专业， 他不成，上过三座大学，三座大学培养了他，啊，上过这个中国戏曲学院，学过吧？啊，上这个中国舞蹈学院，学吗？啊，上这个中央美术学院，对不对？学画画，业余爱好，画画画得好，相声演员里边学画画的没有，画得最好就是他。哎，他为学画画打小学啊，不是这两年，打小就学，勤奋，为了学画画下功夫下大了，经常外出，哪儿名山大川，扛着一个画夹子到那儿画去了，啊，那叫什么？ 写生， 得画写生，啊，走到胡同里头看哪房角，哎，这有意思，画下来写生，还得画静物， 素描， 是不是？画静物，搁个瓶子，搁个罐子，弄俩苹果，哎，画，找这阴暗角的感觉，画静物， 质感， 哎，还得画速写，人体，啊，人体速写，说白了就是裸体啊。最爱上这堂课，喜欢，真是，一说今天有这个人体素描啊，老早八早就去了，到那儿把画板支好了，笔准备好，全齐了，功夫不大，同学们全来了，老师往前一站，同学们都来了吧？ 都来了， 都来了。 嗯， 画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画笔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齐了。 行。 嘉存来了吗？ 来了。 嘉存。 来， 前面来，站这儿， 这儿， 脱了，画吧。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大伙儿拿笔， 画我呀？ 不画你，画谁呀？啊？ 干嘛画我呀？ 那不是不是，那天那模特没来，大伙儿就画这大胖子。 您把李金斗叫那画去多好。您画我这， 你好这个， 我好 你好这个。真是什么都好学啊，不对，这您说是画画下过功夫，唱，戏曲学院，戏曲学院学唱，那也得练，过去他唱跑调，跑调，现在您再听唱不跑调了，下过功夫，那会儿每天早上喊嗓子，陶然亭湖边上找个水洼子，有水借这水音儿，啊，往那儿到水洼子往那一站，喂 喂，走蛤蟆呀， 不是这喊嗓子，开声，开声啊！光喊嗓子不成，还得调，这嗓子得调， 不调嗓子不成， 它不出力音儿啊。 对， 啊，找看奶白柏树，往里一站， 上调啊！ 不是，找琴师。找琴师，拉胡子琴师，到时候弄绳子吊，不是，拿胡琴， 拿 胡琴吊嗓子，唱的好着呢。京剧啊，唱那个老旦，爱唱老旦，李多奎学李多奎唱老旦，唱着唱着，您看现在，就因为唱老旦唱的好，现在连素子都没了。 喝半天一嘴龙回蛋，一句人话没有。 确实唱的好，我跟您不一样。 您怎么着？ 我也爱唱。 爱唱什么？ 京剧咱不成。 唱什么？ 京剧是点到而已。 啊， 最喜欢唱的地方戏。 地方戏多了。 哎， 多了地方戏。爱唱什么呀？ 爱唱什么？ 啊， 唱的最好的， 嗯， 安徽的黄梅戏。 哦，黄梅戏， 这咱们拿手。 好， 过去有这么一出戏，听过吗？ 哪出？ 叫《天仙配》。 董永七仙女。 哎，里边这个男主人公董永，咱们唱的好。 我可没瞧出来 啊， 没瞧出来。 没瞧出来， 没瞧出来， 做俩动作，你瞧瞧， 我瞧瞧， 你瞧这动作，这个，这怎么意思，知道吗？这个，再想，走，啊，这意思懂不懂？ 懂了， 什么意思？ 让马蜂遮住了。 真的讨厌，外行，什么也不懂，这是马蜂遮住了。 不是抖着爪子，这是， 这叫透秀。董永，咱们唱的好。 嘿，咱怎么着？ 咋 的呀？今天。洗碗做碗 啊， 这么多老街坊都来了， 怎么着？ 你来这 什么呀？谁呀？ 什么戏啊？你啊？ 我唱谁呀？啊？ 你啊？ 谢谢。甭说，老少爷们爱听， 哎， 是不是？ 哎、 爱听我唱一段。 嗯， 你这么着，咱俩这里边几个主要人物？ 俩。 谁呀？ 董永七仙女啊。 我来谁？ 你不董永吗？ 没七仙女， 你没新鲜女儿一人唱多别扭啊。 崔琦怎么样？这个猴塞的那个、啊、主持人让他把眼镜给摘了。 崔琦 啊， 不会唱啊，不会唱。 崔琦著名指这么大能耐， 我们俩没合作过，待会儿我唱上句他接不上下句来，你这一怀躁回家自杀了，人命。你这玩意害人吧，你这人。 这么着 啊， 台湾那小姐怎么样？ 谁、啊、 那大美妞。哎，这让那小姐台湾海峡两岸联谊天仙配。 谢谢小姐 啊， 你 说怎么样？有请台湾著名主持人。谢谢。 我跟你说，你这人呐、啊，你这人太坏了。 我又怎么坏了？ 吃人不吐骨头，杀人不见血。 怎么了？ 你这是害我，知道吗？害我，请人家谢小姐往这一站，我们俩唱天仙配 啊， 长那么漂亮，个头长那么高，唱着唱回头瞧，哟，这小姐长这么漂亮，脑子一走丝，啊，词儿忘了，词儿忘了。我告诉你，你这人你害我，你让我砸在这儿。但是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人生活作风不好啊。嗨，你别不让我犯错。这没有啊，当交情， 这么着吧，我说 啊， 是让大伙儿高兴， 怎么着？ 让老少爷们乐透了 啊！ 我牺牲一回， 干嘛？ 我来回七仙女。 哦，您来这个七仙女， 对 啊， 哎， 七仙女是天仙， 对， 您瞧您这模样，这长得像铁仙，啊。人家是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您瞧您这五官 啊， 送的一块跟包子似的。哪七仙女长你这样啊？七仙女死几百年埋地里的，给她刨出来比你漂亮多。 我说你损不损呢？你 这 不是你人大伙主要想听您唱， 嗯， 我在旁边就一道具，有也五八，没也四十，主要听您的。 早说呀， 这不结了吗？ 早说不就明白了吗？ 哎、 找我的中心唱段， 是 你就临时配合一下。 哎、对对对， 哎，那行、 哎， 那行，这么办吧， 啊， 咱们就唱这个拜树这场。 这好， 这场最精彩。 对， 董颖和七仙女 啊， 百日宫满，夫妻还家， 嗯， 走在中途路上，看见槐荫树了， 嗯， 哎，这儿董颖有一段唱 啊， 可是后边我甩腔的时候。你帮我接唱一句， 我还得唱一句， 给你展现的机会。 我唱什么？ 就七个字。 哪七个字？ 七女一旁泪沾襟。 七女一旁怎么着？ 泪沾襟。 七女一旁泪沾襟。 怎么样？ 七女一旁行 啊，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不过这么唱不成。 那怎么着？ 您没有那女性的特征， 长得就这模样， 好办，我给你弥补弥补。 干嘛？ 你看见没有？这儿有块手绢，给你简单的化化妆。 我说这手绢是你们家孩子借的呀。我带他 漂亮， 不留您的， 你是 不？您还找谢小姐吗？ 别， 不能，我能看 你。快啊，真是就这形象，恐怕在中国海峡两岸妇女界当中，这都是不多见的。哈，哎，确实不错。来来来，咱们现在开始，好不好？把桌子往后搭搭， 好， 分出前后台来。啊，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面为后台。这会儿我上场，好吧？ 嗯， 咱们就进入人物了啊。 行， 来了。两字，吓我这一跳！你乐什么呀你？放干眼的，你这别乐呀，你这捣乱是怎么着？听着啊！龙归大海鸟日林，董永今日回家门哪，啊，两字身怀有了孕，董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招招不离分离。 之间欢迎是你是我的大美人，拜谢拜谢多拜谢。该他唱不唱，把我干这儿了。拜谢拜谢多拜谢，我这腰上按着轴承了似的。来呀，拜谢拜谢多拜谢。这整个人一傻丫头。 哦，这该唱啊， 别把我干掉啊。 唱什么词儿啊？ 忘了啊。嗨，妻女一般。 对对对对， 鸡 鸡帮我找不着调门， 我以为宰鸡呢。 那帮我一忙，再帮我， 我还得唱呢。听着啊，拜谢拜谢多拜谢， 我这儿唱啊。 哎，别问啊。 妻女一旁来站军呐，啊！ 行行，唱的还真不错啊！啊，两次 啊，东郎， 你来拜上一拜 啊，东郎，为妻身怀有孕，不拜也罢。 嗨，怎么两次你身怀有孕了么？ 正是。 哎， 怎么了？ 都怪你我大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呀、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学唱黄梅戏，下面我们请您再听一段常贵德、王佩元合说的学唱河南戏。 中国的戏曲 啊， 文化那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 号称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你先说南昆， 南边昆曲， 嗯， 北边高腔 啊，北艺， 东边是 东柳， 柳子腔， 嗯， 西边是梆子调， 哦，就这么意思。 哎， 啊、 广剧种就200多种啊， 两百多种呢， 什么京剧 啊、 评剧 啊、 越剧 啊、 沪剧、川剧、桂剧、楚剧、汉剧、徽剧。昆剧、滇剧、闽剧、淮剧、广东粤剧、绍兴戏、湖南花鼓戏、江西彩纱戏、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西梆子、陕西梆子、东路梆子、西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老梆子， 嗯，还有菜梆子。 什么？ 您不就开这个玩笑吗？ 不是，是老调梆子。 说清楚了， 还有平调、烙子、五音戏、哈哈腔， 嗯， 还有河南欧。 等会儿， 嗯， 什么 河南欧？ 这我们可听着陌生，各位朋友，什么叫河南欧啊？ 哎呀，你不知道， 嗯， 很多古老的剧种，由于历史的发展 啊， 现在已经失传。 河南欧就失传了吗？ 对喽， 太遗憾了。 还告诉您了， 失传 啊！现在这河南欧啊， 啊， 没人会唱喽。 真的？ 哎， 没人会唱了。 没人会唱了，完了，失传了。哎， 我明白，您不了解常贵德，他有个毛病，他想表示，但是他自己不说，他虚荣，得找一个帮忙的，像我们这梁活子站这边就能去给他搭这个界，是不是？ 你 各位，您就稍微的给点这就行。哎，你看， 这你干什么 啊？ 今天大年初一，您嫁的我不好意思。 来了呀。 我就给您来了这个河南欧啊！ 太想听这河南欧了。 这个河南欧很长时间没唱 哦。 不过我得声明一下， 什么呀？ 这个河南欧过去那个演员呐， 啊， 在台上就知道卖力气，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这是好的， 听起来解气。 对呀、啊， 可有一样 啊， 不留神能吓一跳， 到这个程度。 哎，我不知道你这胆儿怎么样？ 胆儿还行。 是啊， 嗯， 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心脏病什么的？ 这您甭管， 可准备好了药、啊？ 不至于，不至于。 抱孩子可抱住了 啊 啊！ 听河南欧至于这样？ 嘿， 不可能！ 我就给您学这河南欧啊！ 啊，来来， 啊，学哪段呢？ 啊， 他这个台词是这样： 嗯， 太阳出来，慈微微，从山上下了两个学生来，前面走的是梁山伯，后面还跟着一个祝英台。 各位您听，就这么媚气还吓人呢？您倒有点恶心人是真的、 哎、你看这个台词美啊， 嗯， 可是河南欧一唱出来， 可就不一样 了，就不这样了。 对了， 我们听的河南欧是什么风格？ 我就跟您学这河南欧 啊。哎，我为你们都准备好了。 啊，行行了，您来吧，您你放心吧。 谢谢啊。嗯，太阳一出来， 够冲 啊！咱来喂的喂哟，咱来喂的喂哟，打山上就下来两个学生嘞。那个前面坐的是梁山的本儿哦，个梁山的本儿哦，后面就给了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以上您听到的这段是常贵德、王佩元合说的学唱河南戏，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学唱刘巧儿，天津的相声名家魏文亮、冯宝华合说。 我这人是最爱研究唱。 是啊。 啊，对了， 爱好者 啊，最爱研究啊。 哦，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哇， 我都有个研究。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哪瞧人啊？ 啊， 告诉你说吧， 嗯， 吹打弹拉全拿得起来， 哇，都可以。 尤其对于曲艺上， 嗯， 颇有研究。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我有个名字。 哦，您名字叫 教授啊。 啊，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哦，教授 啊，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不大 啊，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哎呀呵， 没叫人抻脸短过。 哦，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多新鲜！ 是唱满能唱出来， 就能唱。 你看，哎， 啊， 我们这也有乐器。 什么乐器？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数来宝的。 行啊， 行啊呀！ 哎，会打吗？ 打两下，你听听。 啊， 让你抻脸短了。 嗯， 听着。 哎，行。行啊，这把 跟来花点儿。 嗯，能唱吗？ 唱，你听见？ 好，你唱。 哎，再把那辫儿在这边，乌云吹散牡丹花，惊呆了他的不拜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惊拜你那不拜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子，个要拜要拜，真要拜那个拜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个呀？ 你也行啊？行，有点 意思。这个谁不会唱啊？啊？您不能唱吗？我没让您唱这个。 唱什么呀？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儿吗？ 啊？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这个调。哎，好。 这得串联上了。 哎，你不没让人串联短过吗？ 刘巧儿的词儿 啊， 数来宝的调。 是啊， 听着。 哎，你唱一唱。 哎，这刘巧儿要饭呢，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做了茧儿能卖钱。回不该婚姻事，由府包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也还有两下子呀、啊？这两句就行了。 怎么着？ 曲艺范围太广了。 您说吧，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河南坠子 啊， 不单能唱， 对、 嗯，给你学学五艳放，你听着。 哦，好，对，你再唱一唱吧。 日暮那个昏沦，黑了天呐、啊，家家户户啊户。都把你个门来关呐、啊！啊啊啊啊！ 怎么样？唱的倒是不错呀、啊， 多新鲜！ 没让您唱这个， 唱什么、啊？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河南坠子这调。 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对了， 听着 啊，你唱吧。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做茧儿能卖钱呐、啊。悔不该婚姻事，由父包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怎么样？ 行啊， 京戏你能唱吗？ 京剧 啊， 也是刘巧的词儿， 对， 京剧的味儿 啊。 听着， 有你唱的 《秋儿我采桑叶》。 什么毛病呢？我这拦不住你吗？ 拦不住你掐嘴干嘛呢？ 您这是刘巧了吗？ 刘巧的舅舅，这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按青衣，按哪出？ 哎，就按苏三起进。 苏三 啊， 就苏三李了红铜线。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听着啊，唱刘巧的词啊。 对呀、 啊， 青 儿我采桑叶来阳参，参子香儿浓麦钱，会不该婚事有福报，半道出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怎么样？ 行啊！ 对于这个北方的剧种，我定你能唱。 您说吧， 每天你听吗？ 嗯， 南方的剧种行吗？ 南方什么？ 越剧。 越剧 啊！ 越剧也是刘巧的词儿。 哎， 越剧的味儿。 对呀、啊，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 啊， 词句字也得要改。 字还改什么呀？ 啊，南阳咱就不能说残了。 哦，这残说 得说词。 哦，南方字儿 能卖钱呢。 是 能卖词 啊，可以啊。 听着， 哎，你唱吧。 强儿我采桑叶来呀采，那姑娘儿能卖词，为母儿为母儿。 你嘴里含着青果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冯宝华合说的学唱刘巧儿，展示了学不同的戏曲曲艺门类。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尚远和您明天早上六点半再见。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尚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双流成竹迈向远方。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 北京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针对皮肤过敏、皮炎、湿疹、牛皮癣、白癜风等皮肤病开展公益活动，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源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北京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活动地点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报名热线010-6955-6966-6955-6966。 翠微酷玩儿童季即日至6月3日，儿童服饰用品大部分6折起，卡通玩偶巡游、亲子走秀、儿童绘画活动多多，另有翠微内衣节，满300减60，再满700赠50，更多精彩就在翠微百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谁说魅力得来不易？拉曼度零度配备超广角全景天窗，8英寸大屏导航，购车即享3成低首付，2年零利率。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011111。 出门没带钱包，也没带银行卡，农行帮您来解决。农行掌上银行无卡取现功能，预约取款后可在任意农行自助提款机进行取款，满足您随时随地取款需求。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五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酣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9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两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 嗯， 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超级电视免费看，166量后限量送，每月仅需166。